第十二集，你就这么请人吃饭？仁义气得想锤死供应线，他只好打开网约车软件排了个队，并寻思着是在这里等着，还是去附近找个馆子吃点东西。可是外面太热了，他根本不想走出去，也不想回医院，于是就站在医院门口蹭空调。突然他听到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抬头一看，那辆黑色的牧马人正停在远处，车窗降了下来，露出供应贤瓷白的脸蛋。 哼， 仁义冷哼一声，转过身去没搭理他。那辆车锲而不舍地继续按喇叭，而且强迫症一样非常有节奏。仁义烦得不行，只好走了过去。 干嘛？ 上车。 你不是不想管我的问题吗？ 我想了想，你说的对，我们还要一起工作，无聊的社交活动并不是完全没必要的。 供应贤扬了扬下巴，用不容置喙的口吻说道。 上来。 仁义看了看头顶的大太阳，略一犹豫，还是打开车门坐了进去。供应贤长臂伸到后座，拎过来一个白色的硬塑料箱，放到了仁义腿上，沉甸甸的。 什么东西啊？ 保温箱，打开。 仁义打开盖子，发现里面放着两个餐盒，下面垫着冰袋。他拿出一盒，恶狠狠地瞪着供应贤。 这是我想的那样吗？ 供应贤专心开车，没有理仁义的怒火。 里面有餐布，拿出来垫在腿上，不准把我的车弄走。 你他妈就这么请人吃饭？ 嗯。 你大爷！ 仁义认命地打开餐盒，发现里面是一份沙拉，一半草，一半肉，还有一颗鸡蛋，看上去营养倒是挺均衡。 这么凉啊，累了一上午，我想吃点热的。 没有。 你不会中午就吃这种东西吧？ 嗯。 你减肥？ 你到底吃不吃？ 仁义深深地换了一口气，拿出餐布垫在自己腿上，一边吃一边抱怨。 好凉啊，你平时都怎么吃啊？微波炉？沙拉要是热了也不太好吃。 就这么吃。 就这么吃？这么凉？ 我只吃冷餐。 为什么？ 你怎么问题这么多？ 哼，还好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一般见识，换个脾气差的早揍你。 仁义不再理他，大口吃了起来。如仁义所说，路上堵起了车，他们开始了龟速的挪动。仁义吃完饭以后无所事事，车内安静的能听见对方的呼吸，气氛无比的尴尬，至少仁义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是那种能受得了冷场的人，他轻咳一声道： 听点歌吧。 供应贤按下了车内的播放键，音响里传来了一段厚重又深沉的古典乐。 要不还是关了吧。 供应贤斜了他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屁事还挺多，遂伸手关掉了。沉默了一会儿，仁义又道： 其他嫌疑人的证词你收集了吗？酒吧老板不是说有人要报复他？ 那个人以前是他老板，现在两个人是竞争对手，但是对方有不在场证明，起火时正在自己酒吧上班，很多人证。 那酒吧的逃生通道为什么被锁了？ 防止有人逃票入场。根据员工的说法，已经锁了一年多了。 目前的种种证据不像是纵火， 但现在也还不能排除嫌疑人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类似要烧了他的酒吧之类的威胁的话，也有雇佣纵火的可能。 那个菜碗看来更可疑。 等他尿检结果出来吧。这两天我还要找所有能找到的员工和顾客录口供，还有许多监控要看。 龚应贤说完，下意识地揉了揉眉心，显然工作量很大。 诶，说起来你为什么当警察？ 任毅脱口而出，说完之后他就后悔了。虽然他已经好奇很久了，但这又不关他的事，都怪龚应贤这么奇怪，这么神秘，人都是有好奇心的嘛。果然龚应贤沉默了，任毅懊恼地想捶自己。就在这时，龚应贤的电话响了起来，适时地解救了任毅。 喂，晚上不回去吃了？不用。我知道。好。 任毅偷偷地瞄了龚应贤一眼，龚应贤的口吻不是平素面对他时的冷淡，这是与家人说话的口吻。挂了电话，龚应贤道： 前面就是你们中队了。 哦。 龚应贤将车停在路边，临下车前，任毅想起什么，又嘱咐道： 对了，火调实验室那边有消息，我通知你。你那边要是有什么发现，也随时沟通。 龚应贤点点头，任毅下了车，原本想说句再见，但又不愿意显得自己太热情，毕竟龚应贤对他一直冷冰冰的。他撇了撇嘴，头也不回地走。任毅走进中队，正赶上其他人出警回来，而且是两拨人。 怎么样，都什么警啊？ 一个熊孩子把头卡防盗网了，我们去的时候还给我们唱歌呢，可逗了。 是啊，他爸妈特别热情啊，送了我们一缸萝卜干，还不拿不让走。哎呦吼，晚上有咸菜吃喽。 好啊，换换口味。孙定义，你们呢？ 垃圾箱着火， 然后呢？ 哎，幸亏我们去得快啊，去得慢点，这火都灭了。 都回来了吗？上来开会。 曲阳波在楼上叫了一嗓子，待所有人都坐进了会议室，曲阳波说道： 今天有一件事要宣布，我们啊，马上就要迎接新战友了，三个。 听说有女的，是不是真的？ 真假的？女的？ 啊，我们队里要有女的了。 没错，我们即将迎来凤凰特勤中队的第一个女战士。 哇，真的假的？有女队员？ 哎，真的真的，终于不是咱们几个了。 兴奋什么呢？都开会，注意纪律。 任毅平素平易近人，跟他们称兄道弟的，可一旦他严肃起来，没有人敢造次，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任毅在正事上不允许一点马虎。曲阳波看了任毅一眼，继续道： 这位女战士呢，当兵的时候就在消防队服役过，退伍后考了大学，是武警大学消防指挥专业毕业的，是你们人队的师妹。总之啊，她是一个专业的消防战士。 女消防战士在全国都很罕见，他的到来肯定会对我们中队产生一些影响。今天开这个会，主要是有几点提醒你们。第一，我不允许任何人对这位女同志有任何轻浮不尊重的言语或举动，如果被我发现，一定严惩。第二，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尽量做到一视同仁，但性别差异毕竟是客观事实，我们要尽可能地给予她方便和体谅。我们不养娇小姐，但我们也要有男子汉的绅士风度。第三，来了咱们中队就是一家人，帮助她尽快适应融入环境。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时孙定义举起手 说： 你不会真的打算让她上前线吧？ 是啊，任队，女同志我们热烈欢迎，但是 有些男人的事儿啊，就别让他掺和了。 这些不需要你们操心，做你们该做的。 行的， 知道了，任队， 没问题， 任队。 第二天早上，三个专职消防员前来报道，曲阳波在学习室给他们举行了小型的欢迎仪式，一群年轻的战士们都偷偷打量着新来的女消防员李萨。她个子瘦高，身姿挺拔，一头短发干净利落，眉眼周正，英气十足，哪怕不沾脂粉且穿着完全体现不出女性特质的训练服，依然是个漂亮的姑娘。仁义向三个新人介绍他们中队。 咱们凤凰中队有着32年的悠久历史，编号37，隶属于红五区消防支队，是第一批获得特勤称号的消防中队。关于咱们中队的历史和大事件，队史馆里有详细的记录，你们要尽快熟悉。 是。 咱们中队目前一共42人，加你们45个。我和区指导员你们都见过了，这是副队长高格，排长孙定义。咱们中队一共5个班，这是专勤班班长王轩，这是司机班班长毛小丽，这是战斗1班班长刘辉，战斗2班班长崔一胜，战斗3班班长丁晴。其他的战友们你们要尽快熟悉，尽快融入集体。 是。 仁义将两个男的分别编入了战斗1班和战斗2班，然后看向了李萨，眼中涌动着一丝期待。 李萨，从今天开始你编入专勤班。 李萨怔了一下，脸上显出了明显的失望。 孙定义，你带新战友们熟悉一下环境，学习一下纪律。 原地解散。